据南朝鲜网报我的新闻报道，庆尚北道金泉市居民1500多人9月1号在金泉站广场举行烛光集会，表示谴责国防部策划强行部署萨德。另外，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报道，南朝鲜的宗教团体元佛教9月5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说将联合宗教徒的力量来一定制止当局强行部署萨德。